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3集，谈金。展昭、白玉堂和欧阳少征赶了好远的路，终于是到了最后一家铁匠铺附近。欧阳看了看刀斧镇的地形图，又看了看地址，确实没错。不过这个地点作为铁匠铺，还真是让他很困惑。前方一大片竹林，远远能看到一所破旧的宅子。 果然是人各有所好啊，这么远的铁匠铺会有买卖，看着像是来隐居的，还妥帖点儿。 去看看吧。 展昭绕过竹林，找到一条只够一个人通过的小路，要往里走，穿过几乎大半个竹林，终于到了那座小茅屋前边。茅屋分两间，一间是正屋，看来是主人的，关着门没点灯，而隔壁有一间小棚，四面用黑色的围布围着，里边隐约有灯光透出来，还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铁器敲打之声。众人对视了一眼，有门，起码十有八九真是铁匠铺，这样掀开帘子闯进去好像不太好。于是展昭很有礼貌地喊了一声： 有人吗？打搅了。 只是展昭问了两遍还是没人回话，那叮叮当当的砸铁声音却是没有断。众人都有些奇怪，莫非那个砸铁的是个聋子？没办法，只好闯进去了。展昭轻功甚好，围着黑布围拢的窝棚转了一圈，愣是没找到入口。欧阳见旁边地上有个铁盆，还有几把榔头，伸手拿起来砸得哐哐响。 有人没有啊？ 别说，这动静一闹，就听到砸铁铺里边叮叮当当的声音停了下来。良久，就看到黑色的围布被一扯，一个人走了出来。这人穿着一套厚厚的棉服，脸上戴着一个铁制的面具，用根麻绳系在脑后，面具上就两个窟窿，窟窿后边两只眼珠子盯着众人看。这黑灯瞎火的，这造型，三位高手也忍不住嘴角抽了抽，好有个性的铁匠哦。展昭想问他话，就见对方伸手摘下了面具，除下棉袄，里边只穿了一件单布衫，已经被汗水湿透了。现在虽然不是三伏，但是天也不凉快，怎么穿那么多？那人脸黑黢黢的，到一旁打了点井水洗把脸，边擦边问： 你们找谁？ 我们找个铁匠。 欧阳边说边盯着他看了起来，此人不年轻了，得有个四五十岁吧，人倒是很精神，身材结实，看来是个老铁匠了。只不过欧阳怎么觉得他有些眼熟。那人洗了脸，进屋去拿出个大杯子来，里边似乎是凉茶，边喝边打量了一下众人，最后视线落在欧阳少征那颗鲜红的脑袋上。 都长那么高了，看来我真是老了。 众人沉默片刻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看欧阳少征，他们是认识的。欧阳盯着他看了良久，猛地想起个人来，惊讶地张大了嘴： 你是谭金？ 欧阳话出口，这回轮到展昭和白玉堂吃惊了。 谭金？ 白玉堂盯着他看，那人笑了笑，招呼三人进屋坐下，给他们倒了茶，挺和气的，随后他也坐下了。 你们找我干嘛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像是在推谁先说。欧阳暗示着问了一句： 那什么，王爷来了，想问你些事儿。你知不知道一些奇怪的赤铁矿？ 谭金微微皱了皱眉头，没做声，不过脸色有变化。他又喝了口水，看向展昭和白玉堂。 你俩呢？找我什么事？ 我是和包大人一块过来的，不过呢，是他要找你。 说着，展昭指了指白玉堂。 包大人啊，还真是怀念。我好像不认识你。 我来找杨采生的尸体，你有线索吗？也算是被你害死的。 谭金眉头又皱紧了几分，张张嘴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不过最后还是闭上了嘴，叹口气。 杨采生不是我害死的，确切地说，他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。他刺伤我之后就离开了，不过我要谢谢他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活下来。 众人都皱眉，似乎不解。 当年杨采生暗杀你，还帮助外族奸细，这是判了案，有记录的，你怎么说没有这事情？ 那个面上刺刺的人是谁呢？ 展昭边问边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似乎也有些不解。 当年的事情说来话长。 谭金又有些不解地问欧阳少征： 你刚才说什么赤铁矿？ 两年前刀斧镇是不是出产过一批赤铁矿，后来出了事儿？ 那批铁矿用不得的，怎么急着要用铁矿吗？现在又没有战事，拿来做什么？ 不是，我只想问当年的事情是不是你帮忙解决的。 谭金沉默了片刻，点点头，随即看看欧阳。 九王爷大老远跑来刀斧镇，莫非是军中出了什么事？ 哈哈哈，谭大人真是一如既往的聪明人。 我早已不是谭大人了。不过说起来，赤铁矿的事情还和杨采生的案子有些关系。 众人听了更摸不着头脑了，两件事相差挺远的，怎么扯到一起去了？ 走吧，我正好多年没见过包大人和王爷了，去拜会一下，再将事情讲清楚，也许能帮上忙。 啊，那最好不过了。 欧阳站起来，谭金熄了灯火，带上门，正想和展昭他们出门，白玉堂突然伸手一推他，展昭抬手用巨缺一挡前方，叮叮两声响，两枚闪着蓝色幽光的飞镖落到了地上。众人看了一眼，皱眉，就是之前袭击赵普的那种暗器，看来有之前那帮黑衣人埋伏在附近。欧阳摸了摸鼻子，对白玉堂一努嘴，似乎是对着林子里的某个方向示意，有人。白玉堂一看他神色，抬手飞出两颗墨玉飞黄石，就听到两声哼哼，竹林之上有两个黑衣人应声落下。欧阳又转头看别处，白玉堂还想掏墨玉飞黄石出来，就被展昭拽了拽衣袖。白玉堂回头看他，展昭似乎不赞成地摇摇头，随后顺手掏了一包东西给白玉堂。白玉堂打开一看，一包花生米，还是带雪花糖的那种，有些不解地看展昭。展昭拿了一颗塞嘴里，便随手一甩。 一网打尽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抓了两把糖果，对着竹林四周围就是一圈，扔完之后至少摔下来了十几个人。 太不中用了，就这么点功夫还敢出来偷袭。 竹林深处似乎还有动静，但很快就消失了，看来暗中还有人，已经逃走了。 哎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回去，还好我们来得早一步，不然你可就麻烦了。 欧阳一拽谭金，谭金却是微微皱着眉头。 我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没人知道我是谁，也没人找过我麻烦， 怎么回事？ 展昭动作快，将地上那群黑衣人一个个都点了穴道。说起来，展昭点穴和他的轻功一样是穴招，不止自己的穴位能移动，还能锁穴。一般内力达不到高手的，一旦被他点了穴，就只能乖乖等着他来解穴，不然谁都解不了。众人也不多耽搁，火速赶回了衙门。听说谭金找到了，包拯和庞吉也是意外，出来一看，可不就是当年的谭金吗？庞太师和谭金算是比较相熟的，这年轻人他原本十分看好，觉得他前途无量，后来十分可惜犯了那么糊涂的错误。可如今一看，谭金虽然年纪大了，但精神反而比过去要好。 太师也在。 谭金颇为吃惊，他很礼貌地给包拯和庞太师行礼，看到赵普更是行大礼。赵普正从后头溜达出来，上前扶了他一把，回想起当年还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如今两鬓都斑白了。 算算年纪应该40多岁而已，怎么会如此沧桑？ 一听谭金现在是做铁匠，也不免惋惜。展昭和白玉堂是局外人，不多干涉，不过怎么看都不觉得谭金像个偷刀的贼。寒暄一番难免，展昭趁机让张龙、赵虎带人去将竹林里那些黑衣人都抬回来，这些都是活的，还没来得及自杀呢，也能讲话，抬回来先拔牙再说，又抽了个空档。展昭过去问赵普， 怎么样，公孙原谅你了没？ 别提了。 他不原谅你啊？不会吧，小四子帮你求情都没用？ 赵普望天，这时候就见后头公孙抱着小四子过来了，小四子手里还拿着块芝麻糕，似乎是饿了爬起来吃宵夜的。展昭见公孙笑眯眯的，似乎心情不错， 要不然我帮你说说。哼， 赵普笑了，展昭这人还真挺够朋友，也不嫌麻烦，更不怕得罪人，帮着别人调解误会什么的，现在肯干这个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不过嘛，赵普摇了摇头， 我觉得基本无法挽救了，就这么着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